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郑经翰。 生活态度就是呢。HKPeanut.com。 中华价值，弱肉强食，暗箭连长，明刀明枪，等人学内幕，不如自己找线索，睇通真相先可以棋高一丈。女王佩妮卡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逢星期三晚八点半，决战中。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嚟咧1月21号嘅大军阀啦，好少我开始嘅，咁咧有网友就问，喂，点解大军阀要由呢个明明九点半咧转咗八点半？仲有咩個嘉賓咁特別啊？咁原來咧就係楊岳橋，原來你係賣個關子 ，Anthony 你係咪？ 係， 特登唔講係邊個嚟嘅咁樣。咁 啊，因為驚啲人唔聽啊嘛。 你放心，我哋呢個 juicy 啲，盡量搞啲你 百唔會唔聽。今次你係第幾次上嚟啊？ 第三次啦，即係你哋呢個節目就第一次。 係， 但係之前就阿 Donna 同埋阿女王都邀請過我， 全部都係女揾你喎， 肯定就唔止第三次啦。你係數漏咗一次。 仲有一次咩？ 其中一次咧，其实如果你记得阿昌嘅话咧， 哦， 佢系访问咗你两次嘅。 哦，咁我 啊，系啊，咁佢第一次咧，咁嗰个节目咧就系叫做呢个咩诶， 政改终极战， 唔记得咗，同阿欧轩一齐做。 哦，记得， 系政改终极战，嗰个第一次嚟嘅。 我记得啦，咁 系啦。 喂，话时话，即系我哋冇请其他嘉宾啦，但系我哋按规则系咪要读下啲 number 噶？ 读啦， 读下啲名噶系嘛？黄成志啦，梁天琦啦，周浩鼎啦，方国山啦。刘思成同埋梁思成， 刘思成 ，OK， 呢个 Anthony 写错俾我啦。 梁思豪 系， 系梁思豪，有一个系咩体雕大状啊嘛？咩叫体雕咧？系咪即系喺嗰个即系当成个身体好似花樽咁样样喺度雕嘢咁样样嘅咧？即系 你问我，我真系唔知。 喂，你可以即系选举论坛问下佢。 喂，其实话时话讲翻你个选举嘅情况，其实除咗方国山同周浩鼎之外，其他全部都系拆你飞噶，会唔会？ 咁咁咪咁講喎，方國山都係兩邊都吸引到嘅。 但係佢最近同嗰個郭佩凡有因為間官司嘅問題，可能即係俾人感覺到佢有少少泛民 feel 咯。 佢其實咁嘅，你睇翻佢過去咁多年，佢好少喺政治上表好多態嘅。咁啊，跟住今次嘅選舉論壇咧，我哋試過兩次齊人啦，佢都係講嘅説話都係好。 包嘅， 即系同我哋啲 line 都好似嘅。 系 点似法？ 即系例如对于即系例如李波咁，佢会话报纸卖啦吓，起码佢话佢会唔介意上北京递信啊嘛。咁跟住对于即系民主啊、普选啊嗰啲嘅即系核心价值嗰啲，佢都讲系讲得好似层层。 同埋即系其实佢叫做系地区嚟讲咧，佢系好本土嘅地区 系嘛，即系 焚化炉啊！即系喺呢个你哋即系你成日入去你唔系而家都唔系咯，即系起码将军澳嗰边，其实佢必其实佢系都几维权啊！ 你即系公道啲讲，佢作为一个区议员系好出色嘅，即系佢系即系都好出位地去表达佢要做嘅嘢噶嘛。咁呢一啲就系佢打开一条路。咁唔好忘记2012年，佢喺即系得票嗰度，佢系排喺范国威后面嘅啫嘛。 嗯， 争少少， 佢系争。最尾嗰值少少嘅，咁所以即系不容忽视 嘅。所以佢今次一定要出嚟选咯，方国山。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唔出嚟选嘅话咧，咁跟住你嚟紧九月嘅选举咧，就你起码而家立住啲飞先。 咁其实嗱， 操下兵先。 你从正常嘅角度，如果为大选着眼嘅话咧，今次出嚟选其实唔系一件坏事嚟。 啱啊， 咁你亦都谂。 我记得我几个月之前同你讲啦，阿岳少，我话喂，你无论输赢，你都一定要选嘅。如果唔系，你点样？即係部署2016年9月嘅選舉啊，大佬 係 咪？係，呢其實正常嘅，因為你就贏，我同意你所講咧，贏輸喺今次嚟講，對有啲人嚟講唔係最重要嘅， 唔重要㗎。 咁啊，跟亦都咁講，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全香港得一個選舉啫嘛。 嗯， 咁我就覺得奇怪咯，因為我玩撞到阿教授鄭宇石啊， 係 啊，佢就話佢估你呢次應該冇問題，就覺得反而你九月有問題。 我吓唔系啊嘛，我反而觉得你呢次有问题，因为咁多人出嚟戒。 诶、唔系，我又即系个睇法又唔同，因为其实咧，你见到今次咧，即系有七个人出嚟选啦，计埋你。咁但系边泛人都有嘅，即系起码嗱，如果你话温和嘅魏泛民嚟讲，吓、啊、就系黄成志啦，系咪？咁你本土又有呢个梁天仪啦， 梁天琪 啊 ，OK， 好啦，咁啊传统建制就周浩鼎啦。喂，如果你话建制嘅魏独立咧，就有方国山啦。素人嘅就有头先我哋讲嘅刘思成同埋呢个 刘志成 啦，同埋呢个梁思豪啦。 喂，你咁错晒啲名， 即系咁。喂，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即系按翻比例代表制，即系上次2012啊嗰57% 系泛民嘅话咧，喂，咁其实我觉得你系应该稳阵嘅 ，suppose 系。 咁梗系唔系啦 ，Anthony， 我帮你先啦，唔使佢答 系咩？点解？ 喂，大佬，你补选一定投票率低噶啦。 哦。 同埋，如果你低，我估计咧低5%。 系。 咁嗰啲系泛民嘅支持者。 啊。唔系咁，但系你如果你泛民嚟讲，嗰啲人又真系即系嗰个又比较弱鸡啊嘛。你黄成志系咪？喂，啲人个个都当咗佢系一个叛徒啦。同埋即系喂，你谂下啦，佢最近一次呢个区议会，喂得个900多票，输人哋一倍啊。 我又会，我唔会睇轻黄成志， 系咩？ 的确系一位即系。 系咁，逐个嚟讲啦。 系嗱，你睇下佢喺政坛咧，佢真系有经验嘅。 老屎忽 嗱，咁即系呢啲我唔会讲出口。 我讲得噶，我讲得 唔系的确。你见佢喺论坛度咧，佢好游刃有余嘅人嚟嘅。 哦， 佢亦都系识得将议题点样即系去讲。 系， 咁佢亦都有佢熟悉嘅地方啦。咁始终佢系一位资深社工。 系， 咁呢一啲系佢嘅强项啦。咁当然，当你去到政治议题嘅时候，而家我唔肯定啦，因为亦都未有机会即系再进一步嘅即系辩论啦。因为我喺论坛度，我而家都系问 嘅 周。 你其实你点样回应个指控咧？佢话你背叛咗吓、啊，即系你师傅吓、啊，即系你师傅本身就系温和派嚟嘅。咁你而家你走激进路线、啊，系嘛？即系喂，你即系好反骨咁、啊、样样、啊。 咁其实如果佢有逻辑嘅，就唔使讲落去啦。 即系点先，大佬？你答啦，答多次。 讲多几句啦，即系。当日我同汤家华都系公民党嘅代表去参选， 系 咁到当日即系早旧年啦，系咪？汤家华自己离开公民党，我冇离开公民党噶嘛，咁嗰个逻辑系咩啫？系嘛？即系 你即系话佢唔系你师傅， 嗱唔好咁讲， 唔系汤家华降格咗佢啊！ 我觉得即系其实师傅呢两个字咧，其实就好大家 阶级 好中意，好中意用师傅 有阶级观念。 其实我觉得 或者会唔会用得太滥咧？ 其实我觉得拍档系公道啲。 哦 ，OK， 即系 即系冇从属关系嘅，即系 咁亦都真系咁讲，即系尤其是我哋如果做大律师咧，师傅就真系你跟过 佢， 真系学过 咁都系， 就师傅。 你唔系跟到汤家华嘅， 我唔系嘅。 OK， 咁所以我觉得公道嘅讲嗱，你话汤家华有冇教我？有 系。 咁佢系咪一个对我好嘅人？佢对我好。 嗯。 喺地区工作嗰度，我哋系拍档。我亦都喺佢身上学过嘢。 系。 咁但系我觉得要讲到咩背叛师门咧，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 come on，即系2016年啊，大佬啊。 系。 尤其是加埋而家系汤家华主动离开公民党，我继续留喺我当初第一个加入嘅政党，咁我背叛咗边个咧？即系我唔系好明阿黄生个逻辑嘅。不过 咁你有冇驳？你有冇驳佢噶？当时 我有讲过，不过咧，即系我会，我成日觉得咧，唔好喺度消费人啦、啊，即系。其实作为一个咁资深嘅议员，佢有即前议员咧，起码佢咁多经验，我相信佢应该好多嘢想同香港人分享嘅啫。就走出嚟喺度消费一个已经辞咗职嘅议员咧，我觉得呢个咧就唔系太即系唔系太公道咯。对汤 话是话，汤家华撑唔撑你嘅？ 佢亦都讲咗我哋 冇拖冇欠啦。 嗱，佢喺 Facebook 度咁讲啊， 即系点啊？冇拖冇欠呢个四个字啫。 我成 你点样解读咧？ 即系点咧？我觉得。其实你亦都无谓强人所难太多嘢，因为 靠自己。 当日喂，第一，我同意就是选举就自己出嚟嘅，有冇边个加持冇意义嘅、 嗯？ 因为如果你唔掂嘅，人哋就唔会。你估选民盲嘅咩？ 系 呢、这个第一。第二就是自从汤家骅离开咗公民党之后，我哋唔需要讲太多啦，我哋就咁讲。网络23条，我哋讲一地两检，佢都佢嘅意见同主流泛民都有不同噶。咁你撐咩啫？即係我覺得有啲嘢冇必要令任何人尷尬啫。 即係你都唔需要去撐。 咁 喺呢啲你議題上面都係同你南轅北轍嘅， 我 為害死你。 我都覺得冇必要去 highlight 大家嘅不同啊。 明白。 即係其實，既然我同佢有嗰個咁嘅關係，我亦都冇必要將私人嘅嘢放喺一個公職上邊啦。 即係佢唔會出嚟撐你場啦，唔會俾名你啦，唔會幫你拉票啦，會唔會咁？ 我冇特別去就呢一樣嘢去尋求過。咁我亦都覺得唔係一個對大家合適嘅東西。 佢同你 close 唔 close 嘅關係？ 其實我好尊重佢嘅，我亦都覺得佢係好，都佢都係錫我嘅。但係呢個係私人，大家係夾咯。咁但係當你去到立場上，我覺得公還公，私還私。咁大家私底下我好尊重佢，我覺得佢對我對佢，甚至佢哋身邊嘅人，我睇到佢係好好嘅人嚟嘅。咁但係唔代表你要擁抱曬所有嘢㗎嘛。 啱啊！ 如果我擁抱曬所有嘢，我一早離開咗公民黨啦。 你同你老豆都唔會擁抱曬所有嘢，你同你老婆都唔會擁抱曬。 所以即係，尤其是今次而家你講緊係公職咧，即係而家你唔係揀女婿啊嘛，大佬啊，你而家係講緊揀議員，咁你咪應該講翻呢個人佢代表嘅理念同價值係咩咯？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要實在啲嘅。 你點樣評價湯家驊咧？ 係， 我覺得佢一直對於喺香港爭取民主也好，或者爭取公義都好，佢係出過力嘅。 佢有咩？ 廿三條你睇翻。佢係 咁可以話抹殺 呢？我覺得呢個 温伊樹嘅 accidental hero 咁啊，即係 我覺得係。 其實我又覺得咁，即係你要去睇一個人咧，唔係就係睇一件事，你係睇翻佢咁多件事。係咁，你話佢廿三條有冇出過力？有。如果唔係佢， 梁家傑比較多啲咯。嗰陣時候大律師公會主席， 因為佢係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啫。咁跟住之後你睇競爭法，湯家驊係有出過力嘅。最低工資佢係出過力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去到近年，大家係有一啲即係地方係不滿，又或者有好多個懷疑。咁我明公眾嘅懷疑嘅。咁但係又公道啲講 ，on record 佢兩次嘅政改，佢都係同公民黨一致嘅。 係。 咁我覺得咪睇翻呢啲咯。 咁或者咁 廿三條，我想講講。你知唔知道一件故事咧？就係嗰陣時候咧，咪有三個缺口嘅。就係、是、後屘原來咧，阿爺肯 back down 嘅。汤家驊就系游说咧，泛民咧系接受咗廿三条立法， 即系白纸其中一个白纸草案啦， 系 跟住另外就唔知道有咩， 唔系佢其中一个就话咧，即系新闻界就呢啲咁样嘅嘢报 获豁免， 获豁免嗰啲咁样，我唔记得嗰三个关卡系乜嘢啦。嗰阵时候咧，阿爷咧已经系即系希望你过咗佢。就唔好再爭議啦，因為我哋嗰陣時候有幾個 point 係爭議，因為十幾年前啦，我唔記得曬啦咁樣。咁湯家驊係要求咧，係泛民咧係接受咗佢嘅。 咁呢個我就唔知啦。 嚇、啊，我話俾你聽啫、啊，即係你唔好講到佢即係廿三條即係咁勇武先啦，因為何俊仁講出嚟嘅。咁、何俊仁咧反而 at that moment 咧仲係有少少堅持嘅人嚟嘅，佢就話：喂，屌，我搞錯啊，大佬，我五十萬人出嚟遊行，你唔可以代我接受咗呢三個bargaining chips 嘅喎，大哥。是咪？即係湯家驊當陣時咧，已經係即係我已經睇到佢係一個少少妥協嘅。不過呢個係 for information only。 咁唔緊要啦，都過咗去啦。亦都辭職，都已經係一個前議員啦。 喂，咁另一樣嘢，除咗廿三條之外咧，就而家鬧哄哄嘅網絡廿三條啦。咁呢樣嘢其實佢同即係公民黨其實都鬧得好唔開心喎。佢話覺得即係公民黨咧嗰陣時係自己轉咗態嘅喎。嗰陣時你點睇咧？你又？ 其實我覺得唔好講嗰陣時，講翻今日，因為其實而家你話唔好用湯家驊，用大律師現任公會主席，譚韻之，佢係香港版權法嘅基本上係專家中嘅專家嚟噶，佢係首屈一指嘅。咁啊，佢又出過嚟，佢亦都講過，喂，唔係喎，而家呢條條例好嘅喎，乜乜物物 嘅 喎 ，OK 嘅， 嗱， 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差。 係啦，咁呢個係佢有講過嘅。咁你話佢講嘅嘢係咪要呃香港人呢？我覺得佢未至於。但係有啲嘢大家唔好忘記，就係、是、法律同政治呢係兩回事嚟嘅。而家我哋點解要反對網絡廿三條嘅原因，唔淨止係條文上面令人不安嘛，更加係邊你授權呢個政府，你驚佢會亂嚟嘛。其實就係好似等於不誠實使用電腦罪一樣啫嘛。大家都知呢條條例本身，你都同意有呢條條例嘅設立噶。你都希望即係有啲人如果透過電腦犯罪都可以成之於法噶。但係而家你最不滿嘅就係呢個政府喐啲就會攞去搞人啊嘛。係 啦，即係有權盡用。 所以點解即係我覺得從政同做一個律師咧係有少少分別嘅，就係你要睇埋超越條文以外嘅世界。 將佢擺埋喺個社會上邊。 喂，所以其實公民黨咪一路俾人救病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咁咯。因為點解咧？嗱，你唔同美國嗰啲總統喎，嗱、美國十個有九個總統咧都係大狀嚟㗎、不過佢哋冇分大狀同埋呢個事務律師咁樣分別咧。咁我哋全部咧都係讀過一科係即係 general 嘅，無論你讀 bio 又好 ，social science 又好，乜都好啦，跟住先去讀個即係law degree。 哦，即係佢哋係第二學位，佢哋一定要有個基礎學位先。 係啦，好似 Ivan 你咪你應該就好理解啦，因為你本身就係讀呢個 political science 啊嘛， 政治學出身 係咪？咁啊之後 好啲咯，你個 sense 咪好啲咯。我哋成日救病，即係無論余若薇又好，梁家傑又好，嗱你唔方便批評我批評啦。即基本上你系即系净系识嗰个专业嘅嘢嘅啫嘛，其他嘢系难听啲讲，又乜鬼都唔识嘛。 咁又未又唔系嘅， 我觉得系咯。唔系，但系香港就奇怪，因为香港系崇尚呢样嘢啊嘛，因为香港系个精英嘅社会，中产阶级嘅社会，就觉得呢啲系 role model 嚟嘅咁样。 即系讲就讲嘅，即系要重视呢个 common sense， 但系搞咁多年咧 ，common sense 都系白痴嚟嘅。 但系嗱，其实我觉得公民党其实已经有进步噶咯，系嘛？即系唔系咁。即系唔系一班教书佬或者律师喺度，就系针对一个点而忘记一个面。即系我觉得近年你睇下梁家杰，其实都有佢嘅变化噶。 系 佢进步咗好多。 嗱，杰哥当日 佢嚟我呢度做访问嘅时候，进步咗十倍起码。 同埋我觉得佢系一个即系主流泛民嚟讲咧，系比较重视网上世界一个人。即系佢同埋何俊仁咧，系好明显就两个分别嚟嘅。 咁但系年纪有啲分别嘅。阿仁哥年纪应该都 大佢十年八载。 系咯，咁嗰个一整代喎，大佬。 咁都系。 咁阿杰哥其实佢愿意学嘅人，你睇下当日佢第一次出选。 系 零四年， 佢笑到碌地啦，我哋笑佢啊嘛，哇！原来九龙东啲烧卖好好食啊！哇！你唔系讲啲咁嘅嘢啊嘛，大哥，你对住一个基层嘅选举讲九龙东嘅烧卖好食，即系话去开容记啦，系咪先？即系你戆居到晕啊，大哥！你仲喺个报纸度同人答传媒、啊， 但系你谂下呢个就系、是， 唔系佢想在地啲嘅，系佢个出发点系好嘅。 但系你都反映到就系佢嘅真咯，即系佢。當日嘅佢其實冇咁多計算㗎，係係咪？即係啱啱出嚟，佢都係個素人啊嘛，唔好忘記。 啱啱， 佢有少少傲氣當日。 係咁，你作為一個大律師公會主席，咁係有啲 我避免。 咁嗱，我意思我想用傑哥做一個例子，就係其實傑哥入世咗好多㗎啦， 係 即係比起啱啱當初重生嘅時候。 即系你讲烧卖嗰下都，我都已经跌低咁滞啦。 即系如果今日我讲烧卖，我俾佢扮啊！ 系咯，屌！ 唔系即系好简单啫嘛。我去一间即系观塘啊，某一间糖水铺，我见嗰个报纸喺出边粘住佢张相，好似话佢即系推介呢间糖水铺。 我即系当明星。 系啊， 哦咁犀利，我觉得呢件好事嚟噶。 你喺九龙东咁耐啊，都唔见你啦。 有噶，我都有啲铺头咧，啲老板同你影相，跟住贴喺度嗰啲咧，最中意嗰啲。 是啦，即系吸引人嗱，有人听多。多成日背书 哦 ，OK， 喂，但系咁样讲，即系嗱，你讲翻即系汤家华嗰个问题啦，即系 又嚟汤家华 呢个吴静子咧，就其实咧啊呢、這个啊黄静之嘅梁天仪都咁样讲法噶，啊梁天琪都有咁讲法， 你成日耳做乜鬼嘢？ 嗱，佢对佢哋公道啲啲啦， 系 啱啱我 嘅讲法唔同嘅， 系星期。 星期二唔系星期三， 系啦。寻日我上商台嘅节目咧，其实佢已经即系开，即系我觉得佢哋亦都唔系攞住呢样嘢嚟 攻击你 啦。咁、 okay、 当然啦，唔代表佢之后唔会，又或者即系其他嘢，我唔能够代表人讲嘢啦。我只系建基于我所听所见嘅，话翻出嚟俾听众听。我亦都觉得呢啲人哋嘅事，人哋中意用咩策略系人哋嘅事啦。咁佢哋之前當然尋日嘅主持人都有問佢，即係話佢哋嘅組織之前亦都講過話出嚟參選係為咗懲罰公民黨， 係咯， 因為湯家驊之前係爭啲轉態，咁、 嗯、 我其實亦都有回 咩叫爭啲轉態？ 嗱，咁所以就係我 幫你答啊， 我都有 咩叫爭啲轉態？ 我都有 轉態係轉態，唔轉態唔轉態，冇爭啲嘅。 咁所以我都有回答記者嘅，我就話即係其實要懲罰公民黨咧，我相信選民就可以喺今次又或者以後嘅投票嗰度咧去反映出嚟。如果對於公民黨又或者即係我嘅理念係不滿嘅，咁咪唔好投我一票咯。 嗯。 跟住至於要唔要懲罰公民黨？因為湯家驊而懲罰咧，咁我就都係嗰句，我就 你懲罰。汤家华嘛，你叫佢 啱啊！佢而家企咗 当新嘢，嗱佢九成，佢九成啊！我估啊，佢都系会选2016嘅，所以你要惩罚佢咧，留翻下次。 OK， 如果我答啦，不过我哋啲串啲嘢咁答啦，大佬。 梁天琦嘅问题，我觉得比较奇怪啦。不过系啦，即系你呢度讲完咗啦嘛，关于佢嗰个问题。 咁、其实是但，我 喂，仲有一个问题，我真系想讲你啦。嗱，听翻啲小道消息，我今日先听到嘅人。 好多小道啦，你唔好怪佢。 原来咧，你即系决定补选嗰阵时咧，原来你即系阿杰哥吓孖住你，拜佢会郁文、啊。 有呢、這个公开嘅事实 系嘛？ 公开咗。 点解你觉得拜会郁文咁紧要咧？ 咁唔系嘅， 惊佢搞事。 你记住，首先嗰啲唔系代表杨国桥啊， 冇关系讲嘅，怕咗佢。 嗱、okay ，我觉得咁，其实阿杰哥亦都好清楚知道咧，我哋。作為今次民主派嘅選舉，亦都要每一個喺立法會裏面有代表嘅黨派，又或者咁多位前輩咧，我作為後輩一定要拜後嘅。咁所以呢啲咧係排名不分先後。 哦， 即係其他你有冇拜會先？長毛你有冇拜會先？ 嗱，咁嘅 陳志全你有冇搞先？ 我講啦， 我得， 咁你咪亂噏啦。 係啊，明白。 嗱，傑哥咧就作為即係敝黨黨魁，就帶住我哋呢啲鵪鶉咧，就拜後。即系黄毓民议员啦，咁啊陈伟业同埋陈志全议员啦， 惊死佢哋要拆你票， 咁啊逐个要拜后，咁啊就算最尾大家能唔能够合作，长远我哋即系你话民主派你话反对派好，其实大家有啲嘢一齐做嘅啫，咁其实咪先打个招呼先咯，咁跟住喺阿长毛就话唔使见啦，因为其实我都 得啦， 好嘛， 得啦， 系啊， 我拆你噶， 你佢系嗰啲人嚟噶嘛， 系啊， 佢唔好嘥时间， 唔好嘥我时间， 咁跟住饭盒会，即系而家叫泛民会议嘅，亦都有拜候过啦， 即系你一次过见晒民主党啊嗰啲， 即系几位代表，咁都有全部，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应份要做嘅嘢嚟噶， 明白。 嗯嗯嗯， 喂，讲翻少少汤家华先，你咁快跳走咗佢，你估唔估到汤家华突然之间咁样走噶？ 佢唔止一次讲佢 咁系 想辞职嘅。其实你见佢公开佢都有讲过噶，佢对于喺立法会嘅工作，佢系觉得心灰意冷噶嘛。 嗯， 系咩？咁佢係真係想即係話心灰意冷，定還是係想呢個余若薇挽留佢啊？佢話阿余若阿余若薇嗰陣時喂挽留佢，搞到好 唔 好開心， 唔好講到咁即係咩咧？好似係咪情侶要鬧分手嘅？你 佢咁講嘅喎，唔係我你講啊，佢咁講嘅，佢自己講 嘅。嗱，我聽到個小道消息，就係因為點解咧？大狀咧就係跟排名嘅。OK， 排名嘅意思就係因為湯家驊做呢個御用大狀呢仲早過 Audrey 嘅、 哦。 所以喺佢哋嘅角度呢，屌我啲僆嚟㗎嘛。咁所以喂湯家驊係大佬嚟㗎大哥，喺佢哋即係你哋嘅黨啊。所以變咗如果你條僆都唔挽留你嘅，咁佢梗係覺得不是味宜啦。 咁、又冇嗱咁講，湯家驊喺法律界的 你可以唔答我呢 的確地位崇高嘅， 係咩？ 唔係咁佢真係 OK， 咁佢喺個 court 度真係好勁噶，但 係咩？係咩？阿傑光嗰次咪講過咯，佢話佢朝頭早嘅見到佢即係一齊坐嘛。Good morning， 屌佢湯家 驊，唔 Q 理佢啊嘛， 唔睬佢噶，啊好勁噶，屌呢、這個湯家驊大佬，屌我一嘢拍落個頭度啊！如果我係佢對手嘅話， 咁埋喺個 court 度，你中意講咪講咯，唔講咪算咯。唔係有陣時的確我上 court 好大壓力嘅喎， 係 咁你對家有陣時如果多橋嗰啲咧，你真係你要估佢諗乜，你又要諗你點擋，加埋你要知道佢會點擋你。 系、喂，汤家驊话时话得三万几票啫，我而家啱睇翻个 record， 三万二， 咁啊夹埋你嘅， 唔系咁我 唔系主要系佢嘅，个当日就 系好呢啲，唔系我真系鹌鹑嚟嘅啫， 系 咁啊其实呢、這个但系比例代表制咧，其实你好难即系绝对化呢个数字， 系 即系当然你话阿毛哥佢系票王啦，佢四万几啦，我记得 未必一定投你嘅 嗱。 毛哥嘅支持者， 我意思就系话， 除非毛哥日日喺星亚东蒲， 系 日日撑场， 系 咁你立翻晒所有激进嘅支持者咯。 即系呢啲就系我想带出个点咧、就是，就系、你话长毛嘅票系咪一定会流翻过嚟？又或者佢会流紧啲去外边？你估唔到嘅，因为你经历咗几年咧。你谂下香港社会变化咗咁大，当日投公民党嘅唔代表今日会投公民党，随时可能转咗去投民建联都唔顶噶。即係總會有一啲人係會覺得喂個社會真係亂咯，尤其是經歷咗雨傘， 你都覺得公民黨好似建制派，你真 係 唔係咁時間？ 唔係我意思就係話，的確喺起碼2012年嘅時候， 我估嗰個分野冇今日咁大嘅， 嗯， 即係你經歷咗雨傘咧，的確對好多人嚟講，黃同藍係真係完全不同噶嘛， 截然不同， 嚇，完全係兩回事嚟噶嘛， 分清楚楚河看界， 係好分好清楚嘅， 同埋有個世代之爭啊嘛，好明顯。 啊，呢個當然啦。 喂，最後第一次完之前，我想問你，你有冇信心先？今次？ 出得嚟嘅有啦， 唉，我梗系唔敢答你啦。 唔通话冇咩？ 唔系咁，事实上我觉得即系都稳阵嘅。其实讲真 的，系咩？我有少少怀疑喎，你嗰个讲法，因为我觉得即系投票率低嘅时候，系对泛民系有唔好处嘅地方。同埋选某啲选民啦，1%都好啦，2%都好啦，佢选民系会惩罚公民党噶嘛？无端端你辞职，搞咩你喺度？你无端端叫我走去再投你一次？唔係玩係嘛咁？ 當然你唔能夠 take 選民 for granted 啊，即係你唔能夠老鳳嘅。咁你咪勤力啲說服翻佢哋咯。 嗯， 落個區好耐啦，你係嘛？ 都我宣布咗都成個月啦。 OK， 係 好好休息一陣， 轉頭翻嚟。